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思念是一种病，在今天节目的开场，通过广播送给各位，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萤火虫的点播。当然，这样的病一定是需要用音乐来治愈了。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念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此刻看看都有哪些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红光、歇会儿、圆圆、 Cherry， 还有这个特洛伊、蓝天、恋君一生、宋丽，很多朋友，包括还有一休哥，有一些新朋友最近是在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些老朋友都已经熟悉到了。想点歌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想要点什么歌曲，然后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同时呢，你还可以分享一下在音乐当中你有哪些回忆或者是故事要跟我们讲述出来的。接下来让我来换一段音乐，因为下面要送出的这段祝福带着满满的这种想念和温柔。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丽言，他说今天呢，2018年的8月30号是我老公的生日，我跟老公已经结婚整整10年了，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老公，祝他生日快乐，也要送给我们十年走过的爱情，希望我们之后的日子一样可以快乐的慢慢变老。在12:07，来自公众平台上丽言提前预定了今天的这样的一首生日祝福歌《最浪漫的事》。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心里的宝，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心 有一些声音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此刻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朋友刚刚打开手机进行收听，在最近一周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在不断的和我确认，他说能不能点歌，想送一段祝福，一定要让我告诉他在哪一天的节目哪一首歌播出的时候，他希望把具体的时间点来告诉另外一位马上要接收到祝福的人。我们在今天要念出他的留言，来听一听他在节目当中的这一份用心的礼物吧。林伟，今天想在节目中给媳妇儿崔凤超点播一首王力宏《你的爱》。虽然最近老公工作忙，每天也是早出晚归，回家倒头就睡觉了。你的工作呢，最近也开始忙起来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一直连在一起，紧紧地连在一起。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今后的日子，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吧，为了我们以后的未来更加幸福。我爱你。 已经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夜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从没放弃过，我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你温暖的怀抱。暖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一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心中，你的爱是唯一。 今天的节目已经有两位送祝福的朋友在节目刚刚直播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祝福和音乐一并的录下来了。其实还有更方便的办法，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这个蜻蜓 FM 或者是听听 FM， 直接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节目直播，等到待会儿大概一点钟下直播之后，这档节目呢就会独立生成一个音频，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或者是直接通过微信通过手机分享给你最想让他听到的那个人就好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歌。刚刚是来自老公对于老婆的一份祝福，而在接下来是角度换了一下，来自公众平台上恋君一生，他说想替老公侯海军点播一首汪峰怒放的生命，要送给和他奋战在一线的团队们，送给一群好的朋友好的同事们，因为马上要到来的九月我们要握手成拳再创佳绩，一起加油勇攀高峰。怒放的生命在12:18来自恋君一生，要送给侯海军的一份加油的歌曲。 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在家人面前这样的祝福总是显得尤为忠心尤为的贴心。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进入广告之前，我们还要送出一首歌曲，这是在昨天还没有来得及播放，也是来自另外一位朋友拥有全世界的长颈鹿想要送给自己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可能很多朋友对这首歌的旋律还会有印象的。我们先来听听他那个前奏啊，车开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回忆像电影当中的画面一样扑面而来了。12:20在公众平台上长颈鹿点播一路向北，此刻通过节目送给你，也要欢迎各位在下半时段一起来点歌送祝福。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受到低空切变线的影响，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外出请您最好带上雨具。下午降雨逐渐结束，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梦游女》近日首演，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成功演绎了19世纪瑞士山村的女孩阿米娜。虽然迪里拜尔已经60岁，但是她演绎的阿米娜依然纯情，特别是那首《梦游》后的咏叹调《我心里的喜悦》的演唱依然充满灵性，为观众演绎了一段精美的爱情故事。作为京剧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京剧老旦泰斗李多奎所创立的李派艺术至今影响深远，吊金龟、玉皇后、打龙袍、赤桑镇等杰作仍然是京剧老旦行当的代表剧目。今年适逢李多奎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双甲之约，9月7号到9号系列纪念演出将在长安大戏院陆续上演。在举办纪念演出的同时，响恶行云李多奎老唱片全集也于日前发行。从1929年李多奎先生灌制的第一批唱片到1956年38段精心修复的音频资料都收集在这部唱片集当中。梅上成寻史一红京剧专场展演受邀加入国家大剧院秋季演出季系列，将于2018年9月22号到23号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观众献上连续两天的京剧视听盛宴。这次专场演出的剧目分别选取了京剧四大名旦颇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苏三起解、昭君出塞、春闺梦和金玉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三，四幕为双零，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 刚刚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都问到了，说都希望把自己点歌送给爱人送给朋友的这份祝福能够永久的保存然后珍藏起来。除了我刚刚说到了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机软件进行下载节目，然后把它通过这个微信分享出来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参加一下关注我们之后的一些精彩活动。比如说之前在今年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是邀请了很多听友到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间专门录下来对于父亲的一份祝福课程的 CD， 然后送给自己的父亲。如果说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的活动的话，我也会在节目里面宣传，然后你也可以来到这里，或者说用其他的形式录下来你最想对爱人说的话。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它可能是一张 CD 放在车里面就能听，可能是一个 MP3， 或者也可能是一个小蓝牙音箱，可能你一打开就会听到爱人对你的一声每天的早安和晚安。好吧，这样的日子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去期待，也希望将来能够为你把这样的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宋丽，他说最近看到了思萌的这个小视频呢，就知道我在健身，而且时间也不短了。他说他的女儿从去年开始也开始健身了，到现在体测各个方面都是正常值，因为马上要到大四了，已经在实习了，到现在每周只能去2到3次，这个频率如果能坚持下来已经很难得了。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羽泉的《奔跑》送给思萌，也要送给自己的女儿鹏鹏和以及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健身达人们。如果说你也想看到我的一个健身的小视频，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只需要回复健身两个字就好了。 肚脐是脉，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速度起身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 许下心愿。 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公众平台上在夸我啊，夸我帅，身材好，然后自己我又忍不住再打开手机看那个公众号，我自己又回复了一遍，看了一遍视频。好吧，我真的是太自恋了。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 梦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我们经常说要把这样的音乐，要把这样的祝福找回到最开始最原始的时候，我们在听电台的那种感动，那个时候会亲自来写一封信寄到电台里面来点播一首歌曲，然后你可能不知道哪天会在播放，所以要每天收听节目，当有一天他会在音乐里面在节目里面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久违的熟悉和激动，而那种感觉是现在很难很难再去找到的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也能够帮你找到这样心里面久违的一种感动。公众平台上的樊林他说，还记得上一次点歌还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给974来写信，当时每天晚上就是全宿舍的人等着收听节目，那时候写了好多好多的信呀，但是直播呢还放过一次，整个宿舍但那一刻听到的时候就立刻沸腾了。回想一下时间，那是在1995年，而现在是2018年了。今天8月30号是我女儿的生日，此刻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张悬的《宝贝》送给她，祝她生日快乐，永远开心快乐，明年高考呢希望能够考入理想的学校。12点41分，樊林想要送给女儿《宝贝》。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啦，耶哦耶耶耶，哦哦，哇啦啦。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此刻还有两位 在收听节目的妈妈也给我留言了，归去来兮说，今天听广播稍微有点晚，但是刚刚听到了女儿点播的一路向北，还有下半时段开场的奔跑。昨天傍晚呢，等女儿出了健身房，我们两个人还去了颐和园昆明湖来跑步，欣赏日落西山。也感谢节目当中每天带来的这样的温暖和正能量。还有两个胖宝的胖妈，她说我的大宝贝儿和我在一起听歌呢。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告诉你，宝贝，妈妈永远爱你。一年级的小豆包，加油吧！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张艾嘉的《童年》，希望陪你快乐过童年，也希望你能够听到妈妈的这样的一份爱你的祝福。 操场边地球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爱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够 想看到我的话，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下方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健身。我记得之前我还在节目里面跳过一段舞啊你可以直接回复思萌两个字，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对，这就是我的名字。经常看到会有人会把我的那个萌字来写错了，柠檬的萌当然不是那个了，是草字头下面日月明。回复思萌的话，可以看到我来跳舞的一段小视频，这是之前录过的。 还要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这样的下方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有很多朋友包括刚才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特别爱喜欢旅行嘛，还说有时间来约我户外骑行。好啊，没问题，下方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有很多朋友包括刚才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特别爱喜欢旅行嘛，还说有时间来约我户外骑行。好啊，没问题。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WME， 他说今天天气非常的凉快，虽然有一点小雨，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心情。此刻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刘若英和黄立行两个人共同演唱的《分开旅行》，同样也是一首特别适合走在路上来听到的歌曲，非常有具有现代感的行进感。在12:49，来自 WME 的点播，欢迎你继续来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段点播一首歌。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一整天雨。 我不想要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下一整天。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 分开旅行，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明天是周五咯，已经有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提前预定了一份生日祝福了，所以如果你也想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送出祝福，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包括此刻你都可以在那个下方的留言栏来给我留言，明天的节目我看到之后都会为你把这样的歌曲一并的整理出来了。再来念一条留言吧，这是在外地出差的 Aris， 他说刚刚那条留言到哪里？让我找一下。 暂时没有找到啊，大概大概意思是说的这个 Aris 在外地留这个出差，然后呢好像是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正在等待救援的车队，所以此刻呢正在用网络听节目，已经热得流汗了，想点播一首远走高飞送给等待救援车队的队友们，也是希望你们在外地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如果你那边救援队来了之后，记得在节目里面报一个平安。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蓝天，他说最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工作和生活呢都出了一点小问题，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分享一些这样的心情，得到一些支持和鼓励，点播范晓萱的氧气，也希望最近的生活状态能够尽快的有一些转变。12:54送给你，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越近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我想要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寂寞， 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